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哎呀，今天真是很对不起，又要割了。啊，昨天晚上辛辛苦苦做的一集节目，刚刚介绍好东西之后，结果发现我一下错手，应该要命名我的录音档案，结果没想到这个录音档案被我删掉了，白做了一天。我看看这个周末能不能够再补回一集啊，再重新做一遍，真的是很对不起各位，很对不起你。那没办法，就你知道我们是有名的放鸽子节目嘛，请你原谅，反正你不会亏的，这个说好了是一整季的节目，该给了多少钱就是听一季的节目啊，完完整整。那么另外可以顺便说一下一个小消息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过我们要办一些线下的跟各位订阅付费的，好不容易花了一大笔钱买了咱这个小破节目的朋友们要举行一些线下活动嘛。那么现在终于要来了，我们今天就开始招募啊。是这样的，经过调查，就我们发现，就从我们后台这看到呢，绝大部分我们的听众啊，好像集中在三座城市附近。那我就想挑这三个城市呢，来分别举办歌友会。咱放鸽子的，喜欢一起放和平鸽的朋友，那当然叫歌友会。我们会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地方举行三场线下歌友会。那么到时候我会不会又放鸽子呢？应该不会吧，有这么缺德的吗？再说一遍啊，这次就是向所有花了钱啊的老爷太太们赏脸啊，给钱咱们这个小节目，那么我们就欢迎你来一起跟我们见面聊聊天。那到底怎么个招募法，怎么报名呢？办法是这样的，我们会定向邀约各位八分半的听友啊，请关注一下小宇宙、喜马拉雅后台的私信，留意一下我们后台私信会有信息给您。那么如果您是订的是苹果播客，在苹果播客来订我们这个节目，也希望参加的话，那就要私信我们八分半的小红书账号，或者呢联系我们的邮箱。那这个我们的邮箱啊，或者小红书账号啊，这些相关的信息呢，你可以看一看在我们八分半的这一个节目的文稿页，就我今天这个道歉声明的文稿页下头就会有的，那么请您留意一下。那么我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啊，可以和你线下见面了。那时间呢，就会在九月份之内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座城市跟你见面。那么可能有些其他地方的朋友会说，那怎么样，那难道我们这就被甩开了吗？不是的，我们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啊。 OK， 今天再次向你道歉，很对不起。 Thank you.